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05章，浩劫始动。砰砰，伴随着一阵阵凄厉的惨叫，飞扑而来的骨雕在那抹赤色魅影的攻击下被一个个扔了出去，根本毫无还手之力，看得江瑶两人目瞪口呆。他就是传说中被灵玉台收服的上古四凶兽之一饕餮，你原来认识他？见到眼前这名忽然出现的神秘红发男子，大感诧异的陆星月连忙将震惊的视线移向了江瑶，而后者的惊讶程度也丝毫不亚于陆星月。面对着眼前这戏剧性的一幕，江瑶心里一时五味杂陈，甚至没意识到背后那些卫队们正趁机朝两人迅速逼近。 笨蛋，还愣着干什么？快闪开啊，呱呱呱。 一个沙哑难听的蛤蟆声忽然从江瑶两人身边响起，江瑶转头一看，正对上一双绿油油的大眼睛。只见眼前这只蛤蟆鬼差手上赫然多了一枚眼熟的小旗子，而那东西显然便是先前插在陆星月腰间的招魂幡。 呱呱呱，招魂幡在此，诸魂听令，以阎王之令，令汝等禁锢此地。 蛙面大声念叨着，不断摇晃着手上的小旗子，而随着蛙面的咒语，招魂幡开始骤然变大，阵阵念力波动向着前方的卫队扩散而去。在被波动接触到的一瞬间，那些侍卫们便忽然失魂落魄般的定在了原地，纷纷失去了战斗力。 呱呱呱，我的招魂幡终于回来了，掉了的话可真要被阎王大人骂死了。 蛙面抱着手中的旗子，庆幸地将一张大脸往上面蹭了蹭，但又随即想起身边还杵着两个人，于是连忙把招魂幡藏好，转头瞥了眼旁边的江瑶和陆星月，一脸嫌弃地说道： 拿了我的招魂幡都不知道怎么用，真是两个大笨蛋。呱呱呱，这次绝对不会再被你们抢走了。 你不就是之前那个蛤蟆鬼差吗？江瑶从震惊中回过神，连忙追问道：你怎么会和饕餮在一起？不对啊，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儿？ 哼，还不是为了来找你。 见江瑶一脸不可思议的样子，饕餮撇撇嘴，顺手把手边干掉的一只骨雕扔到一边，而周围剩余的骨雕显然是被饕餮给震慑住了，低吼着不敢上前。 原本以为你小子一个人在幽冥界逃难挺惨的，不过现在看来你在这儿也不怎么孤单嘛。 饕餮似笑非笑地揶揄着，扫了眼江瑶背上一脸茫然的陆星月，又将视线移向了江瑶右手手臂上的虚影，眉头忽然微微一皱。 怎么了？ 江瑶左手捂着腰里翻涌的胸口，有些心虚地将右手稍稍往后挪了挪，生怕饕餮拿自己控制失败的腰力开涮。但此时的饕餮却非常的沉默着，盯着江瑶的右手不知在想什么。 哼，才这种修炼水平就想一步登天玩妖力巨象，麻烦你有点自知之明好吗？ 正当江瑶对这异样的沉默感到惊讶之时，饕餮的脸上 又很快恢复了一如既往的那种嘲讽式的微笑。只见他慢慢走进江瑶，伸手轻轻拂过江瑶的眉心，一股阴冷而熟悉的脉流顿时融入江瑶的身体，并迅速平复着江瑶体内那略起波澜的能量海洋。而江瑶手上那忽明忽暗的虚影也随之消散而去。江瑶喘息着，他感到自己胸口中聚集的压迫感逐渐消失，似乎体内的妖力已经得到了控制，只是先前灵魂深处那个声音所带来的不安却依旧残留在他的脑海之中。 法力都透支了还硬来，没被反噬算你命大，别以为有了玄武珠就能为所欲为。 饕餮看着江瑶，语气依然平静且慵懒，只是眼中却似乎并没有什么笑意。 对不起。 江瑶有些局促地移开了视线，但随即又像是想起了什么，连忙抬头说道， 对了，思悠他得到了龙骨钥匙，打算制造新鬼门，前往地界大开杀戒。 我已经知道了，我会去找思悠夺回龙骨钥匙，你小子和这个阴阳眼的病号找个机会赶快出城，别给我碍手碍脚的。 饕餮说着，头也不回地伸手干掉了一只打算偷袭的骨雕，随后重新转过身，面对着前方越聚越多的佝偻黑影，脸上隐约划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躁和不耐烦。 真是没完没了了。 饕餮伸出手，暗紫色的火焰在手心中若隐若现，虽然用法力可以在瞬间解决麻烦，可是这一点恰恰是他不愿意在人前展示的。阴冷的微风卷起碎石与尘埃，环绕着对峙的两队人马，渐渐密布的乌云为这片皇城中心区域投下阴影一片，越来越多的黑影也在暗中开始悄悄聚集。饕餮叹了口气，最终还是驱散了手中的火焰。他放下手，但又随即似有所感地抬起头，看向前方一座穹顶，赤色的瞳孔中映出了一名长袍男子的身影。 哼，果然呢，你没那么容易放过我。 饕餮注视着上方的那名男子，又开启了嘲讽模式。 我说思悠，你怎么老喜欢站在房顶上？要打下来打。 穹顶上的长袍男子沉默地盯着下方的众人，一言不发。阴沉的天际下，雷声渐起，无响的阴风吹拂着男子苍白而冷峻的脸颊，只是这一次他的视线却径直掠过了那名挑衅的红发男子，直接定格在了其身后的江瑶身上。原来如此，半响之后，低沉的轻语从思悠的喉间响起，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江瑶身上坚韧的妖气，伸手轻拂过自己胸口那抹跳动得愈加明显的红光，眉间虽然因某种痛苦而微微皱起，然而那双深蓝的眼眸深处却似乎留意着别样的兴奋。 是时候了，过来吧。 思悠呢喃着，突然抬起头对着江瑶的方向伸手一勾。一瞬间，江瑶忽然感觉自己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勾住了胸口，就在下一刻 他的身体便不由自主地朝思悠飞了出去。 江瑶！ 突如其来的变故令原本在江瑶背上的陆星月顿时被甩在了地上，他强忍着剧痛爬起身，却发现江瑶竟已被思悠凌空拉到了身边，而与此同时，四周的古雕像是看准了时机一般，再次咆哮着扑向陆星月等人。 混账！ 饕餮眼中厉光一闪，此时的他已经没有心思废话了，在轰飞了扑来的一群古雕后，他立刻身形一转，毫不迟疑地冲向四妖，但后者却似乎完全不为所惧。只见其伸手一挥，一座巨大的冰霜盾牌瞬间凌空集结，凛冽的寒意夹杂着霸道的法力波动，对着饕餮的身体狠狠地压了下去。嘎啦一声，预想中的剧烈碰撞并没有发生，巨大的冰盾就这么意外地定格在了半空之中。随着几声清脆的碎响，那看似坚不可摧的冰盾表面忽然出现了一丝丝蛛网般的裂缝，仅仅转瞬之间，一道魅影便破盾而出，如一把赤色利剑刺向了思幽所在的穹顶。哐啷一声，纷扬的尘埃冲天而起，被饕餮所击中的穹顶连带着整栋建筑瞬间四分五裂，在轰鸣声中慢慢倒了下去。只是原本处在穹顶上的那名长袍男子此时却早已飘远，悬空停在了乌云密布的天际之下。 哼，看来一牵涉到这个活死人，即便是你也会失去冷静呢。 思悠微微别过头，瞥了眼身边被法力束缚动弹不得的江瑶，意味深长地说道， 这个男人就对你那么重要吗？ 放开他，别让我说第二遍。 饕餮直起身，冷眼注视着前方的思悠，赤色的瞳孔中隐隐浮现出难得的怒色，连掌心中的暗紫色焰火也开始不动声色地再次缓缓升起。 哼，要是我说不呢？ 思悠冷哼一声，脸上的表情在那一瞬间消失殆尽。只见他从怀中取出了一件晶莹的物品，就在下一刻，思悠周身便忽然漫起盈盈幽光，伴随着席卷而来的凛冽飓风，思悠的身影顿时化为一道光芒，带着江瑶与龙骨钥匙朝着远处的皇城中央飞驰而去。 休想跑！ 眼见思悠带人离去，饕餮又岂能坐视不理，但正当他准备冲上之时，一道突如其来的金光竟然从天而降，如一道无形的壁垒将饕餮生生挡了下来。 什么？ 饕餮脸色一变，猛地稳住身形，转头看向身后，只见一名穿着黑色斗篷的男子正平静地站在不远处的废墟间，手中的那枚金色物件散发着阵阵魅惑的幽光。 你是？ 饕餮看了眼男子手中那颗奇异的金色物件，又抬头看向男子掩藏在斗篷下那张似曾相识的脸庞，眉间不由一皱。 就算不用药力，你的实力也还是不减当年呀，饕餮。 斗篷男子注视着饕餮惊讶的脸色，似笑非笑地说道，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不允许你继续碍事。 床，如果我偏要呢？ 饕餮嘴角一勾，冷笑道，不过我还真没想到啊，躲在背后操纵这一切的家伙竟然是你。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了却我的心结，正如你在一个世纪前大闹幽冥界是为了解开你的心结那样。而如今我的目的很快就要达成了。 斗篷男子说着，抬头望向天空的一角， 看，开始了。轰隆隆， 耀眼的雷光突然划过幽冥天空，在陡然变色的天际下，一阵阵阴森的笑声开始从四面八方飘荡而来。 黑压压的阴影遮天蔽日， 翻滚的乌云之间，一个个戴着骷髅面具的黑影尖笑着盘桓着，争先恐后地朝着皇城上空簇拥而去。只见在那电闪雷鸣的天气中央，缓缓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黑色裂缝，在那些蜂拥而至的傀儡亡灵环绕中，仿佛一只慢慢睁开的不祥巨目，阴沉的腐蚀着幽冥大地。